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系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点 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嗱就翻嚟就头先有啲网友就话4月4号星期五清明节，咁其实我讲错嘅系4月4号星期四，网聚系中华游乐会。 你讲咗四次 啦，就一路报紧名噶啦，已经唔系啊，大家有啲人以为真系星期五啊。 Okay。 咁我哋都冇癫到嘅清明搞网聚。咁讲错咗，对唔住。咁仲有台面呢啲的而且确唔系广告嚟嘅，系啲听众送嚟嘅嘢嚟嘅。 又有人讲嚟 嘅。系咁咧，就因为佢不断加入嗰啲人。 哦。 咁今日都3000几睇直播啦，咁就少咗你啲 hater 咁啊，好似。 系咯。 hater 啊，唔知去咗边啦。咁少咗啲5毫啊又。系咪可能上次琴日扮完嗰啲韩粉之后咧，就今日冇出现啦。 即系我啲 hater 其实就系5毫嚟嘅，咁样你系咪咁嘅厌味啊？ 咁又唔一定嘅， 两样嘢加埋 系两样嘢加埋嚟嘅 combination 嚟嘅。 咁啊嗱，讲翻呢个有一单嘢嘅就系、是、花生台主持啊李永达啊，即系我哋以前民主党嘅老友， 大佬嚟嘅， 就出咗本回忆录，咁咧就开始爆大镬，但我就见到而家爆出嚟啲嘢都有啲话题性嘅。咁呢就第一個就話呢，根據佢同呢個來自極高層屬認識保安政策嘅人士，咁就話呢個單程證100万人呢，1997年到而家裏面呢就差唔多有20至40个呢，每一日啊， 每日啊，85人裏面 係共產黨派嚟嘅滲透嘅人， 國安嚟嘅， 國安好，即係有任務啦，有任務啦，總之就係、是、 國保嚟， 咁估計呢就係即係20万至40万咁，咁引嚟呢個令國家領導人嘅反駁，咁就係梁振英啦。梁振英就係一條玩 Facebook 嘅廢佬啦，我諗而家因為冇嘢好搞， 同我哋搞網台一樣 嘅。其實佢都係搞緊個網台，我話不如就梁振英開個網台咧，我哋得閒就隻抽下啊嘛，咁樣。咁就話咧，李永達就亂噏，知就笑死，唔知就嚇死。咁好啦，佢就好得意嘅，佢就計咧，只係計共產黨派嚟嘅人係某個清，即係某個所謂嘅20岁以上到。40岁以下嗰啲、 嗯， 喂大佬，共产党渗透嘅话，学生又得，60岁以上唔会咩？系咪？所以我觉得废脑呢个假设咧就唔成立嘅，其实 唔系啊，嗰阵时候好简单啫嘛。例如我阿 爸退咗休之后，佢有时都话佢中意喺啲公园咧、办啲围院啊，白同啲人倾偈嘅。佢话我佢有一次同我讲，佢话我喺嗰度咧就收集咗好多咧政治嘅信息嘅。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你知唔知嗰啲？在個公園裏面呢跟你 discuss 緊政治 問題的那些 其實有任務的人 是啊職業阿伯來的那些是 因為他在茶樓裏面例如我們即是屋邨的茶樓 啊 Whispering 啊 在那裡搭台那邊、 啊、用耳語的方式來傳播 就在那裡鬧緊聽劉世良節目你有沒有聽他在那裡五點啦 識什麼啊 舊電池啦是啊之類的東 西懂聽就當然是聽這個誰呢 陶傑啊這個 陶傑都不是陶傑都相當 陶傑 OK 的 OK 的、 啊、OK 的即聽就梗係聽建吾啦，咁樣黃永啦，咁樣啦。 嗱，你噏嘅咋，大佬今次啊？ 唔係黃永好啲嘅，黃永啱佢哋口味多啲嘅。 係黃永啱。 啊，咁咧就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有任務人士，好簡單啫嘛。你見到嗰啲我哋叫小粉紅係咩咧？就係、是、大陸嚟香港讀書嗰啲。 嗯。 佢批佢落嚟嗰陣時候，我哋意思就係梁振英就扭曲咗，佢就話咧，即係專職去從事顛覆工作。咁先至為之滲透。喂，佢同時可以係一個學生嚟㗎噃，佢同時有共青團嘅系統去指揮緊佢喺學校嘅民主場裏面發表反港獨嘅言論。 唔係，總之就係喺香港做統戰工作啦。簡單嚟講，唔係一定要做顛覆嘅。 唔係咯，所以滲透工作、統戰工作咧，唔一定嗰個人本身啊，係一個 專業間諜啦，梁振英就將佢咧局限到一個咁樣咁嘅話，李永達識乜嘢啊咁樣？ 因為佢自己係專業間諜嘛。唔係，我覺得如果我係共產黨，我都會咁諗。即使嗰啲真係家庭團聚嘅人都好，你嚟嘅時候， 我梗有條線喺度楞住啦。 我知道你咩背景噶嘛？喂，幫手做少少嘢得唔得啊？去到香港， 或者 你又唔知道自己咩前途喺香港， 或者通過新家園協會將啲資料對俾呢個新家園協會， 等佢嗰邊通知咗佢。 你一埋位就有個 contact，有個電話，然後咧就由佢哋開始俾蛇街餅種，然後跟住有政治工作有需要嗰陣時候，慢慢吸納都得噶嘛。唔一定係佢落嚟嗰陣時候已經係國安、國保或者係公安㗎嘛， 跟住先做都得㗎嘛，係咪？唔係嗰一刻㗎嘛。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華叔咧喺九七前後咧對形勢嘅判斷有一點咧，事實上咧可能係已經係唔同咗。佢嗰陣時候就成日同我哋講嘛，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佢就話唔使擔心，因為點解咧？香港嘅選舉咧，始終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其實都唔係喺香港出生嘅人，而呢啲全部都係大陸湧落嚟嘅。而呢啲人呢已經係體驗過共產黨嘅生活，所以呢就係會反佢。 有分別㗎。係 咪 嗰個年代嘅新移民包括我哋父母都好啦。 係好啲㗎嘛。因為真係正 常。因為佢係逃避共產黨嘅迫害走落去。而當時嘅共產黨亦都冇咁仔細去發展佢哋喺海外嘅滲透系統。 嗯。 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台灣人都要警覺嘅。包括喺加拿大、喺澳洲、喺美國。你看到現在美國佬全面掹出共產黨的滲透的那些的裝腳，何志平如是，慢慢周如是，董建華基金會如是，孔子學院如是，張守成如是。你想想美國現在是掹緊的時候，香港人是擘大隻眼看不到。 你不知道有一次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那段報道呢，就說美國的即情報機構呢做的報告，關於是中文在美國的傳媒呢，其實現在他說唯一剩下一份就是法輪功那份報紙。哇，我看完都嚇死。喂，我們都當法輪功那份報紙有時 候是小說來的。我外父在溫哥華的時候，他說除了法輪功那份報紙不用錢之外，他說他的新聞好很多。喂，因為他講親的那些都是其他中文報紙沒有的東西嘛。 啊 ,OK, 是。 講千人計劃，我是在有一天在灣仔行過去入境處的天橋那裡。行過有個法輪功的信徒對了一份報紙給我，我不知道他做什麼的、不知道那時候是什麼展覽這樣行過，那我就一路行在那段的天橋裡面，就是看這個千人計劃的報導、真的，我不是說即我對法輪功我又不認識他又沒有關係，但看完之後呢，我一路覺得咦，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些新聞在香港的中文報紙出現，他是講怎樣用科學家在美國的實驗室怎樣拆反，因為法輪功信徒我想在美國都不少、而他們真的認識這些東西的人是不少的，真的。 同埋他有時呢， 我知道我們有很多網台主持呢講國情那些呢都是原來是來自這個法輪功那些分析和報導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 他真的好像寫到小說一樣，同埋我想他有即好像銅鑼灣書店一樣，即係嗰時候佢哋出版嗰啲書咧，有一兩成嗰啲嘢咧都係堅堅地嘅。 同埋佢哋 即七八成的創作， 我覺得佢未必全部堅，但係咧佢哋個 radar， 我覺得比我哋咧 sensitive 因為佢 佢一 scan 到佢就知道哦，呢度呢樣嘢千人計劃係有料到嘅，我哋未必知噶嘛。同埋我哋嘅 radar 可能始終都係香港本土比較多嘛。 係，同埋我哋攞唔到共產黨嗰種嘅即係作風啊， 嗰種嘅即係敏感度啦。好明顯我哋就係比佢哋呢係差啲嘅，對於共產黨嘅管治手法嘅敏感度，因為佢哋會直接係同共產黨嘅管治嘅機器交手嘛。 好簡單啫，正如嗰陣時候啊，成報啊，佢嗰啲寫法啊，我一睇知呢個唔係香港人嘅報紙嘅分析同埋判斷嚟㗎嘛，即係唔似蘋果啊。 成報今次有料到啊，你知唔知韓國瑜？ 點解？ 係全版砌佢嘅最先。 O K， 係全版砌佢話呢個撐共產黨賣台啊，支持一國兩制啊。 用你嘅說法就係攞到個 radar 咯，就係。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佢一得睇， 因為呢啲係共產黨嘅人先識咁睇 到啲手指毛啊，行內人一睇就知係手指毛係做乜嘢啦嘛。所以我就話法輪功嘅傳媒咧，未必係信曬佢，但係佢擺得上頭版嗰啲咧。你都可以有機會咧，喺其他嘅新聞渠道咧瞭解一下究竟發生咩事。嗱，呢個咧亦都係咧，我覺得即係反映到一樣嘢嘅。其實我哋對中共嘅認識，司徒華我相信係最後一個，因為佢係佢系統裏面出嚟嘅人。 所以達仔那本的回憶錄裏面其中有一 part 今日蘋果都有報，就是說華叔的政治遺言沒辦法 deliver。 是 他說他兩次約了民主黨的極高層，我估那個可能是李柱銘，去病房去探他的時候，他弟弟司徒強都在場，結果什麼都沒有說過， 因為司徒強在這裡。 Yes， 我自己當時我在政府做，我自己用政府官員的身份去探華叔的時候，即是去到差不多最後尾的兩個禮拜， 他有什麼 deliver 給你？沒 有，一樣要他們的司徒強和司徒強的家人批准，即是梁慧文嘛，好像是他申報來的嘛，即是幫他寫那個大江大海。 你知嗰陣時佢同教協爭嗰個版權咧，搞到好大風波 嘅。係啊，嗰個亦都係我相信係佢細佬應該係以前喺新華社工作噶嘛， 做到主任級嘅都。 咁咧就係 部長級定主任級， 確保啊司徒華嘅政治遺產不會成為香港嘅民主運動嘅遺產。我覺得就係咁啊。 不過佢有幾樣嘢，我覺得係值得發人心省啊。達仔嗰本書就講就話有幾個人，華叔就提醒佢唔可以信啦。馮偉剛啦， 中曬啦，黃成志啦， 黃成志啦， 仲有善仲佳喎， 搭埋善仲佳。我同意阿達仔個分析嘅，善仲佳係即係 油， 係油啫， 係 即係 意識形態上油， 同埋咧就係即係都要貪玩，或者容易俾政府即係嗰啲建制精英咧係游說到嘅人， 同商界嘅關係亦都比較密切。但係你話同黃成志嗰種，我都唔同嘅， 嗯。 佢會耳仔軟俾人游說，善仲佳嗰種，加上佢意識形態比較 傾向建制 ，所以好多時喺政府嘅財委會游說撥款啊嗰啲陣時咧， 就揾善仲佳， 善仲佳就俾政府游說，重點游說嘅對象呢、 即係嗨嘢就係佢第一個， 係啦，呢個係事實。 跟住戇居居翻嚟， 但 係 你話係政治上俾共產黨入咗成為共產黨嘅擺喺民主黨裏面嘅即係卧底咧，我就唔信啦呢、這個。 嗯。 因為他的人不是那種，你看他的 style 就知道了。其實 你不知道他用講過呢華叔，我不知道達仔那本書我未看完，他給了一本東西我未必有機會看完、就但是報紙未賣的。華叔臨過身之前呢曾經點過幾個人說他們是地下黨員， 教協都有亦都點過教協， 其中一個孤影其名不要說，因為即是還在這裡啦，一個原來叫羅平過身啦， 是教協的應該是。 另外一個我都嚇死，我聽完之後就是趙善舉， 是好像在加拿大嘛， 即是他臨走之前跟華叔告解 confess 是 就是或者羅平臨過身之前跟華叔、 都有講過，就是說他沒有，他們雖然是這個角色，不過亦都沒有做過一些就是對不住 太傷天害理的事 對不住華叔 都是收下風 教協的事，最多是收下風報下料的事，這樣 講一些 dynamics 講的是怎樣。 是啦，我覺得司徒華他的功和他的過是一樣的，我覺得 這麼大鑊 不是 我再解釋下去，因為他是很清楚知道共產黨那種滲沙子滑長腳拆反怎樣去 manipulate 人性這件事的，所以呢你見到呢他個人一來他自己好藏得好深，二來咩呢他那個的反滲透，或者當黨內有意見分歧嗰陣時候，佢好快上綱上線成為咧共產黨陰謀啊！所以我就話係佢功，亦都係佢嘅過，就咁。 有時中，有時唔中就死啦，係咪？ 係啦，即係話你中咗黃成志，中咗呢個嘅馮偉光，但係射錯咗善仲佳啊嘛！你明唔明啊？ 啊，咁啊，善仲佳即係一世都 善仲佳一世都即係富都係你，好彩佢已經退休係嘛？ 冇得做民主黨主席可以。 所以我就話我哋都經歷過黨內嘅路線鬥爭，其實有陣時候當你上升到去共產黨，亡我之心不死，準備滲透拆反分裂民主黨，去到嗰一下咧，佢做嗰個決定咧，未必係正確嘅。嗱，呢個就翻翻去當年林子健去用真兄弟事件去對付范國威一樣。 不過我嗰晚咧，佢俾本書我嘅時候咧，我哋啱喺度吹緊水飲酒啦，所以咩都好坦白講嘅。我就覺得華叔咧，以我對佢嘅理解咧，佢係唔會同阿子健咁直接講咧，你去做007啦，你去做無間道啦。我覺得佢唔會， 唔係嗰種人咯。我覺得司徒華絕對唔 即係例如你主動 propose 嗱，例如你係華叔啦，喂，我去嗰度負責滲透啦。華叔話：好啦，你去睇下啦。即係咁噏句嘅咋，我估係。即係唔會話喂你應該咁樣做喎，原則就有三點，跟住呢有五大綱領，具體嘅步驟就咁，華叔唔會 咁。所以好多人話我 睇林子健事件，其實一發生嗰陣時候我已經係咁睇，我係會將十年前嘅真兄弟事件攬埋一齊去睇。 你用呢個角度分析 ？Yes，、嗯、因為嗰件事件係令到民主黨成個當年最強大嘅新界東支部全面瓦解，係因為呢個所謂指控呢個范國威地係呢個被共產黨滲透， 嗯、 而關鍵人物係林子健， 嗯， 好多人就冇再去將今日呢件事同嗰日當日嗰件事拉埋一齊去睇。我成日都話我個人最大嘅缺點，亦都係優點，就係記性相當之好。對那些的當日的發生的事我仍然記得很清楚，其實當然我就是說中共派人下去去滲透民主黨，這個是大家都明白的。我在這裡做職員的年代，一樣會有那些國安公安那些人約你吃飯的，這個不是秘密來的，其實是、 嗯、 但是你只要將他們 exaggerate 到一個地步，變成一個大陰謀這樣去看的時候，就正正華叔那種的他的缺點，我的意思是說就會被放大了，因為佢根本佢係 個個都係鬼， 個個都係鬼啦，係啦，個個都係共產黨嘅滲透，包括去酒店開支紅酒嚟飲，對我嚟講 no big deal， 真係有幾多使得幾多錢係咪？ 佢哋成日攞呢個例子嘅喎， 係啊，我都唔明肥仔達到今日仍然係用飲紅酒呢樣嘢嚟去指控佢哋，我心諗 come on， 而家咩年代啊？共產黨使唔使用咁嘅方式嚟去收買民主黨員？就係只不過開支幾百蚊嘅紅酒， 嗯， 即係太嘅笑片咯，我覺得其實。但係 我覺得佢哋嗰陣時候有一個懶惰嘅方法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同佢意識形態唔同，你唔係跟大佬嘅話咧，咁唔通佢話我係同你意識形態分歧咩？我係因為我唔俾你上位咩？咁 佢要咪獵殺你嘅政治道德咯？ 冇錯， 就係話你係共產黨嘅人咯。 你做嘅嘢就係分化即係民主黨嘅，就係、是、影響香港嘅民主運動嘅力量。咪呢個係相當容易嘅 easy way out 嚟噶嘛？呢、這個係 唔係？但我成日都話嘅台灣的政黨好，香港的政黨都好，都施成都是蘇聯式的列寧式的政黨、 嗯、 包括台灣的國民黨、香港的民主黨，其實都是一樣，都是那種民主集中制、布爾什維克的政黨的、 嗯、 那種政黨是要求那個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同埋向那個黨中央靠攏效忠，同美國式的政黨是很不同的， 比較開放啲。 美國式嘅政黨係容許黨內有不同嘅派系啊，大家只不過 是自由競爭、 啊、自由競爭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呢一個咁嘅剛性嘅政黨，所以李永達喺最尾嗰個回憶錄裏面去個反省就係話，我哋呢一代已經過去啦，希望民主黨可以即係唔需要再背負過去嘅包袱，可以同香港嘅本土運動啊等等，即係重新集結嘅力量。我相信呢個係一個 wishful thinking。如果你唔能夠放棄嗰種嘅列寧式嘅民主集中制嘅政黨咧，係好難嘅，我覺得係咪？因為你有個系統喺度噶嘛，你個支部系統，你睇林卓廷同呢個新界東嘅其他嘅又再爆發呢個退黨，你睇到噶啦，其實，因為你就會覺得嗰個黨組織先係最重要嘅。其實你睇美國嘅政黨其實唔係嘅，美國政黨根本上個籌款係最重要嘅啫。其實 你睇下咩嗰陣時候嘅桑德斯係嘛？ 係啊 ，Sanders 啊， 喂，而家大鑊啊！而家嗰個 Starbucks 嘅老細出嚟選啊！ 佢又話 舒爾茲啊， 又話代表民主黨再嚟過喎。我聽講， 而家最大鑊最大鑊嗰個係 Starbucks 嘅老細啊，又左交又有錢， 嗯， 係嘛？這個出嚟選先先大鑊啊！但你諗下，佢有好多呢啲咁嘅突然間跑出嚟嘅嘢，所以我話李永達嗰本自傳，其實香港人除咗華叔嗰本自傳之外咧，好多人冇將佢哋嘅從政嘅經驗寫出嚟。 不過我覺得好嘅。即係佢呢一代 值得討論㗎，我覺得值得討論。 嗱，佢叫我幫手寫幾廿字嗰陣時候咧，我未睇嗰本書咧，我話我大佬都未睇你嗰本嘢，你叫寫。不過我估到你大概會寫咩，因為佢嘅經歷咧，其實喺殖民地嘅年代、經濟起飛嘅年代開始，面對即係香港開始有個群眾運動， 同埋肥仔達係 即係金禧事件啊、艇戶啊嗰啲起家咁。 同埋我哋識佢咁多年咧，佢都係少數有一個所謂理論性思考嘅人，而唔係一個好事務性。民主黨裏面很多人是很事務性的，即是只是處理每一天在議會裏面的事等等，這些即是不會說 他是比較 macro 的 去想政治的大環境啊、鬥爭啊、那個角度啊、路線的分歧啊，這些的肥仔達是少數會想這些問題，所以我覺得有機會，我未看過，我都是看報紙講的，其實 唔係我快立， 希望揾阿肥仔達上來講下，我覺得 唔係我快立了他中間那些呢，我覺得是不錯的，因為例如他那些是有些是反思，就是說當日這樣定策略或者路線是有問題的，其實我們應該這樣做先啱。因為他的經歷其實已經是啦，由做前途談判 何為那個年代來香港，他就走去示威， 你 我們經常笑他的英文口音，就是抗議何為， 出賣香港， 同埋佢由地區攜青十幾次啦，嗰陣時候。 係、就是、周奕希做， 唔係佢自己做區議會主席啊。 做區議會主席，佢自己做個區議會主席。 喂，成個民主派第一個贏，即係攞領導權嘅區議會就係葵青啊嘛，如果冇記錯。 葵青係啊， 早嘅中西區，早嘅深水埗， 早過新界東，早過沙田。 新界東冇試過添， 新界東唔係陳章瑩做過。 哦，咁啊係。但係應該唔係多數，因為程章瑩都同嗰啲 建制派有啲 係有啲 friend 嘅，即係立幾飛翻嚟咁樣。所以 真係多數嘅咪葵青同深水埗，跟住之後中西區。 喂，你諗下，達又做過民主黨主席，又試過兩三次嘅黨內鬥爭，包括同我哋，包括同小弟在內， 包括同阿范國威。 我覺得佢嗰個經驗係 OK 嘅噃。 嗯。 佢嗰、那個同埋而家老實講，佢都已經係離開曬所有啲既得利益嘅嘢啦。以前你話佢仲係老到立法會議員嘅時候，佢仲有啲保留啊嘛，有啲嘢仲要維持。 有啲大佬面子啦，係嘛，亦都放唔低啦。 所以今次我覺得佢呢本嘢都應該正認真睇睇，應該要。 唔係有機會嗱，揾阿肥仔達上嚟， 幫佢賣下書起碼。 唔係面對面傾嘅，有好多問題，其實好多。 總之我今日擺喺度。 好多嘢呢啲嘅恩恩怨怨已經放低㗎啦，其實。但係咧，我相信嗰啲政治經驗咧，對於日後香港從政嘅人咧，係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喺度，因為香港嘅政治經驗係冇累積嘅。 係。 系嘛？ 冇傳承嘅。 喂，馬丁都成，馬丁八十歲㗎啦，係嘛？ 啱啱過咗啦。 啱啱過八十。 舊年2018年嗰時候咪同 我。我成日都問佢，我話你本回憶錄搞咁耐，都未搞到出嚟啊！我話。 最後都彎咗咁樣係嘛？ 英文嘅，佢原本阿 Mingy 幫佢寫㗎嘛，佢嘅鬼妹助手幫佢寫㗎嘛。 始終文傳啊！ 唉，真係下次見到佢幫佢諗下點搞。唔係真係，我覺得呢代人一過去咧，嗰啲嘢咧隨住佢哋嘅即係過去係會淹沒嘅。 嗯， 有啲經驗。 唔係，但我覺得 共產黨最叻係咩？話俾你聽啊！ 係 共產黨係最重視黨內嘅歷史傳承嘅一個政黨嚟嘅。嗱，呢個同其他嘅政黨係好唔同嘅。 所以我話阿達嗰本書咧，未睇曬點知咧，就係佢同香港民主運動係好緊扣關係。由最高峰嘅民主黨港同盟或者民主黨嘅年代，一路咁垂翻落去嘅時候， 勝與敗， 嗯， 都經歷過啊嘛。 係， 咁所以就仲有都係嗰句，如果有機會嘅話，揾佢上嚟同佢傾下。 吹 翻翻嚟講翻今日其實最應該講嘅題目，就係呢個逃犯條例。我就話呢個大鑊嘢嚟嘅。今日林鄭三合一記者會嘅目的係咩呢？就係、是、沖淡呢個逃犯條例，因為呢個台灣嘅反應，包括美國而家陳方安生、郭榮亨同埋莫乃光喺美國訪問嘅反應咧，我知道呢個大鑊嘢。呢、這個絕對，我再講一次，我用人頭搏户頭，呢、這個絕對唔係林鄭因為台灣一個兇殺案裏面公義嘅問題而做嘅修訂，因為根本就唔需要用呢個方法去做嘅， 根本就係一個任務。 呢個係一個任務，亦都唔係講香港政府 initiate 嘅，我覺得呢樣嘢。 所以今次咧，你從佢嘅記者招待會裏邊咧，撈咗咩啊？撈 沙中線， 沙中線嘅問題，跟住就係 三歲 兩歲嘅問，三歲嘅問題。 係啊， 你就睇到其實佢基本上係想快快脆脆過鬼咗去算。 係啊，呢、這個佢以佢咁多年嘅歷練，記者會呢家嘢我都領教過，林鄭係最清楚嘅。 嗯， 以往我負責做施政報告工作嗰陣時咧。施政報告的 limelight 應該是一個行政長官那裡，林鄭是最快搶姜去搞記者會，搞自己記者會去 overshadow 政府的施政報告的， 嗯， 即是他做發展局長的時候，即是在曾蔭權的年代，所以他絕對知道這些記者會的 politics 是怎樣的，即是怎樣去排個記者會這些東 西，還有怎樣明白， 所以絕對不是說因為我要三件事一起交代，這個不是一個解釋來的，這個只是反映到那件事本身的政治敏感性，他想快啲將嗰件事撈喺其他嘢裏面呢過去咗，轉移嗰個傳媒嘅焦點，記協對佢嘅批評係絕對正確。好啦，第二樣我覺得呢個未完嘅呢單嘢，佢而家剔除咗商界嗰九種罪行，我都話大家小心啲呀，唔好諗住返去揼骨添呀。我舉個例好簡單，性罪行都係㗎嘛。好啦 ,Me too, 喺個骨牆裏面嗰、那個揼骨嗰個女仔話你性侵佢。 嗯， 就可以引渡㗎啦。 係喎。 三年判刑以上就可以引渡㗎啦。如果嗰個罪行喺香港係同樣三年以上。好啦，跟住你話咁可以係假，喂你問下程翔，當年程翔都夾硬話佢有小三啦。 嗯。 你記唔記得？ 記得。 係咪鋪天蓋地，正義仲要有個人出埋嚟添喎。大陸要邏輯呢啲罪狀容乜嘢啫。 係好簡單啫。嗰時候何偉圖嗰單 case。基本上呢 何偉圖仲有邊個呢，中西區啊 嗱，何偉圖我都認識佢，因為嗰陣時候佢喺觀塘區啊嘛。我聽到人哋講就係咩咧？老共係等緊佢翻嚟。 哦，直情係。 我最驚你唔翻嚟嘅大佬，因為佢知道佢啲嘢啊。 係 trap 佢啊嘛。 係啊 ，trap 佢啊嘛，最驚佢唔翻嚟。佢就係要利用呢一個嘅 occasion， 你翻嚟，因為你要做嘢啊嘛。 係啊 ，trap 佢咯。 亦都有個女朋友啊嘛。咁 that's why 我一定係要捉你㗎啦。 所以我就話咧， 雞咁捉㗎啦。 大家唔好諗住，仲要你話我今日通過之後唔翻得唔得？對唔住，嗰啲嘢可以係之前嘅嘢嚟。 嗯， 引導嗰啲嘢係，可以係之前嘅嘢嚟嘅。呢、這個講到最後，根本林鄭月娥係擘大隻眼講大話。呢、這個根本就唔係在於嗰個罪行，你剔除九項都冇意思嘅。我話俾你聽，根本係在於引導條例係咩啊？引導條例嗰個背後嗰個假設嘅精神係我相信你哋嘅法治制度係同等於我哋嗰個法治制度嘅水平，所以我係唔會再審核你哋法庭嗰啲嘅證據，因為唔會再審，因為我冇嗰個司法管轄權嘅。 嗯， 對於在你們那裡發生的事、 嗯、 好了，我只會根據那些文書，核實那些文書，大家不要想他說有香港法庭把關，這個絕對是欺騙香港人， 難道又再審一次嗎？ 是沒有權的，根本還有那些 evidence 都不會給你的，他只是文書，文書裡面有描述這件事，這個人做過什麼，現在我證明這個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出的， 不是，所以你 一個要求引渡的要求， 我有一點引 香港的法庭只是證明這個是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哪裡哪裡法院發出的引導要求，就是那一步而已。其實 我咪引證你的觀點， 你擺乜嘢打咩關？ 香港簽咁耐以嚟嗰幾十個國家，其實全部都是英美嘅， 一定係普通 國家。因為我哋個質疑度係差唔多，大家嘅對搜證嘅方法啊，成個法律嘅制度啊，或者可以話 common law 嘅 system 啊，都係差唔多 嘅。一定係我對你嘅法治水平有信心。好啦，呢、這個就係擺明係一個政治任務。大家陳日君嘅答案係最清晰嘅，我覺得，即係老人家越老越清醒。 嗯， 佢話你信大陸嘅法根本就冇法制，冇法治， 要拉你就拉你， 要拉就拉啦，要拉你就拉你。好啦，而家係夾硬香港係被迫承認大陸嗰個法治水平同香港一樣。呢樣嘢你問習近平啊，習近平都唔敢講啊。 嗯。 邊個咁講啊？大陸嘅法治水平同香港嘅法治水平一樣。好啦，咁就變成互認啦。而家夾硬借一個咁樣嘅台灣嘅兇殺案，要處理台灣引渡要求，佢話咩三次？今日記者會仲喺度講，我就係話呢個人失信於香港人就係咁。你喺呢個問題裏面講一次大話，以後你都會講大話。台灣對香港嘅要求，何嘗你會採過人哋啊？林闖闖入唔到境，係嘛、 嗯？ 我哋認識咁多朋友入唔到境。你又何嘗回應過台灣政府一句啊？係嘛？呢個別事件我哋唔回應，咁就完啦。點解唯獨寫呢個兇殺案裏面，你覺得嗰個公義係咁重要呢？仲有喎、啊，嗰、那個係香港同台灣嘅引渡喎、啊。 喂，頭先我揸車嚟， 關大陸咩事？我想問下。 我聽緊港台嗰個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咪仲叫自由風，自由風，唔記得咗。 係嘛？ 兩個人打電話上去咧，普通人嚟嘅啫，我唔覺得嗰啲係安排咗，都係喐呢個逃犯條例嘅。講得佢好有道理嘅喎，同我哋講啲嘢差唔多。喂，大佬，你唔好成日喺度借嗰、那個港女嚟過橋啦，大佬。 唔關事啊，你明唔明啊？ 喂， 根本係完全唔關事。 我都覺得佢講得少少過分。佢話嗰個人死就死咗啦，都冇計嘅啦，係咪？佢又唔係殺咗台灣人，佢甚至乎講到咁誇張啊，係、咪？喂，台灣人其實老實講，政府又好，法院又好，從來都唔緊張㗎。你哋兩個即係港男港女嗰啲咁嘅糾紛，跟住喺度殺咗人。一定會引導翻嚟嘅咩？係咪啊？台灣都唔要。 但係呢個咧，我覺得第一佢已經預咗褪俾商界嘅。你問我，當阿秃鹰一開聲，我就知道啦。係預定有啲位褪，就 buy in 呢個自由黨呢班咁嘅撲街嘅。我覺得， 嗯， 田北辰啊呢啲，大家認住佢哋。因為呢個最大嘅漏洞咩？香港同大陸傾引導已經傾咗二十幾年。回歸前、回歸後，大家傾唔成嘅原因係咩呢？就算 even 香港呢邊嘅特區政府嘅官員都覺得大家嘅法治水平唔同，係冇辦法去咁樣嘅情況底下引渡，而大陸本身亦都唔想喺九七前特別係，因為佢唔覺得佢等於單程證一樣，佢唔承認香港係一個有主權嘅地方，可以同佢平起平坐簽引渡協議， 嗯嗯、 所以一路搞唔掂。林鄭月娥、李家超係講大話，這個絕對唔係一個漏洞，係香港呢方面。因為香港認識到大陸的法治水平，而不願意用大陸去做這件事。 而大陸 在九七之後，我講緊 而大陸這個任務呢，即係實不相瞞，我覺得呢，就是因為很多 嗰啲友仔咧就匿曬嚟香港嘛。 捉貪官係其中一樣嘢。 即係老實講，阿嗰陣時候嗰個咩谷卓恆嘅講法就係話，佢一落香港機場， 五個國安陀槍咁， 成班喺度圍住佢啊嘛。 嗱，呢個唔係新聞，我喺某一啲嘅場合聽一啲高層嘅官員講過呢單 case。谷卓恆嗰單 case 係堅噶嘛？ 堅嘅，堅嘅。 OK， 嗱，我想話呢、這個就等於好簡單嘅啫，放咗只惡狗周街行而家。 嗯。 佢話唔使驚嘅，陶君衡，你冇事冇幹點會咬你啊？其實 exactly 就係咁啫嘛。 好啦，喺香港梗係冇事啦，大佬。 唔係啊，我想話 喺大陸嘅角度有事。 我想話桂文海係因為交通意外被起訴嘅，艾薇薇係因為逃税嘅。 嗯。 佢絕對唔會用佢哋共產黨真正釘佢嗰個罪行嚟喐 Q 佢嘅，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呢啲所謂嘅引渡，屬於引渡範圍裏邊， 點會係嗰幾百萬咧？因為係啲權鬥啊， 係啊，啲卅幾條裏邊可以引渡嘅嘢，好簡單啫。我話性罪行，佢要羅織呢個性罪行嘅罪狀。你有冇去過嗰啲地方？可能有，但係你可能有冇做過嗰啲嘢？可能冇嘅噃。 嗯， 但係佢要揾個女仔出嚟頂證，你容乜嘢啫？我覺得。 嗯， 系乜？你话咁样乜都得啦。事实上，大陆嘅法制就系乜都得。 不过咁，从另一个角度谂咧，就系佢而家咧就想将佢常规化咯，同埋制度化咗佢咯。 佢唔想洗头艇嘛？ 系啊，唔想再玩李波。 我知啊，但系问题就系咁啊。李波佢个代价太大啊嘛，个政治成本太高啊嘛， 嗯、 所以佢唔敢做，唔想再做，亦都唔敢咁再做。 同埋你谷长 好难埋。但系你而家咁恒常化嘅话，即系咩啊？佢会不停咁做，因为太容易啦。点解啊？我用文書俾香港嘅法院，香港法院根本係冇辦法去衡量係有冇 case 嘅，佢只有信呢份文件係咪真係由法院發出嚟。 跟住 如果佢信納嘅話，就要引渡啦。喂，舊年啊，中美嗰、那個香港關係法啊，港美關係法啊，裏面有個報告書啊，每年俾呢個 Congress 嗰、那個報告書裏面所講個 case 就係一個澳門嘅黑客。放咗出嚟之後，美國佬話我要，點知林鄭禮手將佢懟咗翻大陸啊嘛， 就唔俾， 因為大陸話佢喺大陸犯咗事啊嘛，喺大陸犯咗事呢一 part 可以係冇人核實到嘅，到今日啊都冇人核實到，呢、這個黑客可能係解放軍嘅黑客，佢只要話我唔俾啊，因為佢大陸犯咗事，我引導佢翻去。 喂，所以有時喺度事後再諗嘅時候咧，咁幾時你咁緊張呢啲咁嘅引導咧？嗱，斯諾登一個 case， 頭先你講嗰個又係，喂美國佬要嘅你又唔俾。 斯諾登佢都唔俾啦， 我同你簽咗。 斯諾登甚至你問下何俊仁知啦，何俊仁 handle 斯諾登噶嘛？ 啊，何俊仁就幫阿斯諾登嘅。 係啊，佢甚至港英政府、香港政府通知佢，喂，做咗幾多個鐘頭，美國佬就會拉人噶，你快啲同佢走啦咁樣。 嗯嗯， 係咯，都唔會引渡噶。所以我就話呢個擺明就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個問題就係我而家放咗只惡狗出嚟啦。你外國勢力好，乜春都好，學術界好。你怕不怕？你問我林鄭月娥就說你們不要想到那麼恐怖，我想問一下憑什麼你覺得我們要有信心對大陸的法制？你夠膽說你說大陸的法治水平是跟香港法治水平一樣嗎？你敢不敢說？他都自己都不敢說，是嗎？第二，香港法院是沒辦法把關的，這個問題很多香港人是不認識這個問題，他以為是信得過的香港法院根本是把不到關的，其實是根本是跟那個控罪是什麼沒關的，現在是跟大陸那個法治水平有關。 嗯， 你問十個香港人，所以我說這班香港商界是正撲街的，你拿了舐了著數，根本大陸佬就預了退的那些位置，你退了之後就去支持，很快就會首讀這條法例，到時他就借頭借路支持，他根本預了一個hook一個勾，讓你勾下去，然後在立法會裡面給個位置你支持嘛。我就是說如果是的話，香港的外國的商會一定要給壓力， 美國商會就出了聲， 是啊， 美國商會出了聲的了， 因為這個台灣條例 委會都說了出了聲 說會 發旅遊警告嘛， 是啊， 現在香港政府已經去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我覺得無法無天的地步、是根本以往歷屆政府都不敢做的事， 因為要頂住嘛，大佬， 大家都知道那些位置是不可以退，大家知道有些位置我們做不到，雙普選是做不到，我們不會怪罪於那個特區政府或者特首、但是有些位置你不頂的話，一 concede 的話就玩完了，大家都知道的，那個就是一條紅線來的，你現在是將個紅線一路一路退到一個地步，我告訴你 Fugitive Offender 這個逃犯條例 對外商嚟講，對美國政府嚟講係一個相當重要的一條底線。 所以我覺得下一次咧，國務院俾 Congress 嗰個報告咧，就嗰個香港關係法嘅問題咧，可能今次唔會係咁好人嘅喎。嗱，因為上一次嗰份報告其實已經寫得好衰嘅啦。一就係話關於呢一個嘅DQ 嘅問題嚇、 馬海嘅問題、 馬海嘅問題、 民族黨嘅問題， 係咁喺度數民族黨嘅問題。喂，再加埋逃犯條例呢單嘢咧，嚴重嘅喎。 嗱，佢今次你對比翻呢三年嚟美國提交俾呢、這個即係委員會嘅報告書啦，即係主要 draft 嘅其實就係美國領事，香港嘅美國領駐港領事，然後俾呢個亞太嘅助理國務卿啊嘛，再由國務院提交。個報告書用嘅字眼最先就係 satisfy， 前咗幾年，跟住就係部分 satisfy， 今年係咩？佢哋認為仍然符合 sufficient， 符合。一國兩制，但是已經是 diminishing， 即是說是敗壞當中，是變差了已經是。你在退緊的了，逐年那些字眼，你看外交文件，你看那些字眼已經知道逐年退緊的了。好了，退到一個地步，出年會是怎樣呢？我相信逃犯條例其中一樣東 西，再數臭你 第五樣東西，中美關係法裏面最重要 export control， 戰略物資轉移，一中就死了，我告訴你，還 有你的高科技現在都 不給你開始，就算繼續保留香港關係法都好， 你說香港人的學生想過去讀某些科，我相信都有問題的，現在某些科目他根本不會給你中國人去讀，我覺得你過去讀商學院讀什麼春春學投資銀行這些沒有所謂，他給你讀，但你話去到某一啲 lab 嘅層面，冇人問林鄭啫嘛？你施政報告公布話買啲 lab 過嚟噶嘛？買咗幾多少個而家？美國有幾多少個 lab 肯過嚟？俾你將佢擺喺前海，擺喺大灣區啊？係咪先？呢 export control 前幾個月美國派咗個 delegation 過嚟，香港政府一句都唔敢出聲，佢就係查你嗰啲 license， 佢每一啲機器係有曬 license 喺度，係要睇下嗰部機係唔喺度，有冇將佢拆解搬咗翻大陸。有的話一件都死了，我告訴你 Immigration 是負責執行這個 Export Control 的，只要 Export Control 一彎的話，美國佬你以為民族黨那些，我對我來說我不覺得那些對他來說是重要，那些是拿來說的，真正去看的是什麼呢？你看中美貿易戰就知道了，一定是高科技的轉移， 因為他華為他動慢慢周到， 是啊，他動慢慢周到這件事而已，所以如果你說任何一個不生鏽的偽港資做咗呢啲咁嘅嘢嘅話，你以為用香港做白手套，然後我哋抌水由董建華開始一路，其實我哋從來冇脫離過董建華嘅施政。 所以我覺得有時林鄭又好，建制派又好，佢都好奇怪。當美國佬咧攞呢樣嘢嚟噏數臭你嘅時候，頭先數嗰啲馬海啊、DQ 啊嗰啲咁嘅嘢嘅時候咧，你又話人哋干預你嘅內部事務，跟住咧你另一隻手咧就問人哋攞個香港關係法。 你睇邱騰華講得仲串啊！ 這個世界沒有著數的，大哥， 今天他說這個香港關係法不是只是 benefit 香港的，你也有 benefit 的，我相信這些這樣的 鬼不知道馬女人 tough talk 發表這些這樣的垃圾強硬言論，就是告訴共產黨聽的，是告訴向共產黨表忠，而不是為了香港利益。你看到現在美國現在是正正用著香港去 leverage 中美關係，如果不是，喂大佬 ,1992 年通過當日這個 poison pill， 我們都知道吃 Q 了都沒用。這個年年的報告都說一國兩制沒問題的。是不是 ?03 年七一遊行之後都說一國兩制沒問題的。啊，為什麼唯獨是這兩三年才發作呢？舊年開始才發作呢？ 是這樣數。 是彭斯發表完這個鷹派的言論，跟著中美貿易戰開波了才發作呢？是這樣數呢？很明顯香港問題已經成為中美角力的一部分，而香港特區政府對這個問題呢是採取什麼完全站在一國這一邊。 你不要想美國佬以為是真的為了我們的一國兩制的實踐、人權，其實這個是他作為同老共的談判一個籌碼來的嘛。 yes. 喂，老實說你最好給多些料，我下次寫到個報告裡，我最怕你沒有，現在美國佬的計算就是這樣，我估計就是你繼續來吧， 同埋好簡單㗎嘛。 唔係鬼唔知道邱騰華講嗰句說係啱咩，梗係美國佬都想有香港關係法，即係有生意做啦，有著數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是、 喂，你都好難唔俾國會嘅包姐逼迫你。喂，點解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已經變成一個一制，我仲同你有呢個特別嘅優惠嘅條款？咁到時佢點同國會啲友解釋啊？喂，我真係唔明喎。所以而家林鄭最危險的一樣嘢又點咧？ 佢碰基本上角啊，呢個最 係。同埋咧，你係送俾美國佬一個大禮嘅，即係佢下次又有嘢嚟數你啊嘛，數臭你啊嘛。 嗱， 而呢一樣嘢係嚴重過民族黨，嚴重過馬海添啊，因為確實嗰啲咧都係一兩個 instant。 美國點樣去 assess 嘅 駐港嘅機構或者美國國務院點樣 assess 香港一國兩制咧？佢會睇下某啲決策係咪香港 administration 有嗰個 autonomous， 嗯， 有嗰個自主性，所以林鄭死都要攬住呢個 fugitive 呢個修訂咧，攬上身，因為佢知道大 Q 鑊嘅， 係， 佢攬上身係為咗向美國佬交差，就係話呢個唔係我受共產黨嘅壓力，係因為台灣有印度嘅要求， 嗯， 而我相信美國亦都 deliver 咗呢個 message 俾佢。 亦都 deliver 咗俾呢一個， 亦都 deliver 咗俾台灣，係啦， 話俾台灣人聽，喂，你千祈唔好話，因為我要引導嗰個人，你走嚟破壞咗一個 long lasting 嘅制度喎。 係啊，嗱，而家就係咁啊，而家已經因為呢個逃犯條例，唔係淨係香港內部事務嚟嘅，我覺得， 嗯， 呢個已經牽涉主動自己介入咗去中美嘅鬥爭裏面，呢個係最 stupid。就算你要做，我想講，我講好多次，點解用呢個時機去做咧？呢個絕對唔係為咗香港利益。任何答應共產黨做呢樣嘢嘅人咧，絕對唔係為喺呢個時間做呢樣嘢，絕對唔係為咗香港利益。你係令到成個香港問題會再進一步陷入去中美嘅角力裏面，呢個係冇發生過嘅。我話 唔係，同埋 就算係六四之後都冇發生過嘅。 我諗，如果我係站喺共產黨嘅立場去諗呢個問題，咁咪仲死？明明咧仲有利用香港關係法。好似華為咁，係咪開間 香港公司同伊朗做生意， 做呢個白手套。喂，而家你連香，如果你香港關係法真係美國佬都冇埋嘅話，我當你係一國啊嘛，還掂你都係個制度一樣㗎啦。喂，咁你出事嘅喎，連白手套都揾唔到。 同埋最大鑊咩？當你以為用港資嘅名義進軍高雄，搞下搞下台灣佬啊，連港資都當綠資處理嘅，遲早嘅啫，我覺得。即係呢個毀滅香港嘅人咧，絕對就係呢一屆政府㗎啦，我覺得。點解呢？梁振英做唔到嘅嘢，林鄭月娥做曬，做到加零一。 同埋你如果 就算佢攬上身，今次你睇到佢記者會裏面發曬晦氣嘅， 嗯， 係咪？ 發爛渣。 嗰啲個說話全部都係發爛渣啊！點解啊？因為佢已經感受到個廚房熱到不得了。 嗯， 肯定外國政府唔單止美國，包括歐盟，包括英國，已經係 deliver 咗相當強硬嘅 message 俾佢，所以佢唯有就攬曬上身。 嗯， 但係我哋明眼人一睇就知道。這個根本就不是跟台灣的兇殺案有關，亦都不是台方主動要求的事，它是為了落實共產黨的找到一個 window， 終於就是這個兇殺案， 嗯， 就是這個兇殺案，但是完全 out of proportion， 根本就跟大陸的印度沒有關，完全 out of proportion， 根本可以一次過解決的。其實 不是很簡單啫，很多人都問過的，如果你真的要解決那個港女的問題，你就跟台灣簽咯， 還是跟台灣簽就 OK 了， 你攬埋大陸做乜嘢啫？你就根本就係借呢單 incident 嚟玩大中華， 唔係根本個目的其實就係大陸要引導啊嘛。根本嗰個成件事，我覺得荒誕嘅地方就係呢樣嘢。所以我今個禮拜一喺《蘋果日報》寫咗篇嘢，我話當政府失信於民嗰陣時咧，係好 Q 大鑊。前海嘅展覽館講到明有條鐵路直隊東大嶼山填海區， 嗯， 黃偉麟出嚟話我唔知道。我問你，你信唔信？我絕對唔相信。即係話將來嗰個鐵路網係直隊呢個大嶼山、東大嶼山，即係成個大灣區 CBD。我一早已經講㗎啦。 嗯， 呢個根本就唔會係七成嘅公營房屋，呢個攞嚟滾你班友去支持佢。如果嗰個係大灣區嘅 CBD 嗰陣時，點可能填咗嗰啲地出嚟係會攞嚟起公營房屋啊？係咪先？公營房屋要條鐵路喺前海隊過嚟？ 嗯， 你會唔會荒誕啲啊？當個政府完全講嘅嘢，佢唔會將個真相。或者事實就全部講曬出嚟嗰陣時候，香港嘅施政就會大 Q 鑊噶啦，我覺得。大 Q 鑊唔係話我哋喺度網台嗰度批評佢，我哋無能為力。但係當美國政府覺得特區政府係等同於中聯辦，你見到今次 韓國瑜嚟，你喺美國人眼中、美國政府眼中，你估佢睇得出嚟係乜嘢？ 所以美國佬咧，當佢喺雨傘運動嗰陣時候咧，即係成個政治判斷咧，我覺得都有問題嘅。因為嗱，我收到個 message 就係咧，老共咧已經係多番警告美國佬咧， 唔好 介入香港嘅雨傘運動裏邊啊嘛。 我覺得美國佬係冇介入嘅，其實。 其實係冇嘅， 從來美國佬都唔。 不過佢哋咧就係 喺香港問題裏邊， 此地無銀三百兩。跟住咧，其實而家佢哋嘅 focus 咧已經轉咗去台灣嘅啦嘛。 Exactly， 我覺得而家喺台灣， 因為佢都怕咗老共咧，可能即係不停投訴，就係咧搞香港嘅問題。其實根本佢從來都冇，佢由低温開始贊成嘅政改方案㗎啦，叫香港人即係食咗先㗎啦，待住先㗎嘛。 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咁啊，你呢個逃犯條例本身咧，嗰個打擊面太大，打擊面太闊，你真係擺咗把刀喺啲外商上邊啊嘛。大家都知道大陸嘅法制係點啊，佢哋更加清楚。係咪？你而家擺到明就係話，當你香港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係等於 communis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嘅話咧，嗱呢個大挑鑊㗎啦。我點解要俾個特殊關稅你先？去到呢啲位嘅決策裏面，原來你就算你今次林鄭攬曬上身都好啦，原來根本上係同共產黨一丘之貉嘅。喂，我成日都話叻嘅特首會點樣咧？叫 M Champ， 即係叫美國總商會出聲，叫美國領事出聲，出完聲之後就 leverage。美國的強硬立場跟老共講，喂唔掂喎。 佢開頭有做啊，不過做好份，咪叫自由黨嗰啲友出聲咯。 唔係嗰個預咗騰嘅，我覺得 係嘛？ 預咗 你覺得預咗，我又覺得佢嗰下其實呢個我都係 unexpected 嘅。反而嗰班友仔最驚，開頭以為我哋驚啊嘛。嗰班友仔湧曬出嚟， 我覺得嗰九個修訂預咗騰，其實 係嘛？ 係啊，阿秃鹰一出聲係壞事嘅啦，我覺得你由得自由黨自己噹噹測咧，同政府做上。 因為最初講嗰個咧係田北俊。咁我都對佢有少少好感嘅，少少啦嚇。 秃鹰講先噶嘛，先暴力，先做咗啲暴力， 跟住就 罪行嘛。係啊，民事個人罪行遲啲做嘛。 跟住成班自由黨就前前後後咁講，咁我雖然以為有轉機嘅。 嗱，我覺得佢要嘅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主體法例一過咗，佢幾時再黐翻嗰啲上去咧？呢、這個咧，其實係完全冇難度嘅。佢褪一褪有乜所謂嘅？對佢嚟講係冇所謂的。佢個 schedule 啫嘛，佢咪再擺多20条、30条落去得㗎。你因為你已經有個法例喺度㗎啦嘛。而家呢個好多人問佢係咪23条嘅保立唔到之後，因為要立唔到23条，所以立呢、這個。我相信係，我相信係。 頂住，頂住自己啊！ 用呢樣嘢嚟去 交換 國家安全啊！ 交換， 交換啊！呢個係用呢樣嘢嚟執行國家安全嘅交換。 但我驚一個問題喎，就係既然立得呢一個，大家都冇乜反應嘅時候，咁你立埋23条咯，交多樣差咯。 所以我咪話啦，當你美國你唔用外國嘅，我香港始終係國際城市。如果你唔用外商、營商呢一樣嘢去 leverage 中共嘅強硬政策嗰陣時候，香港係冇位企嘅，其實根本。因為一國咁大，兩制咁細，你憑乜嘢同佢談判啫？你一定要借助外國勢力嘅，其實根本係。任何嘅香港人，你要想同共產黨談判又串進，而你又唔借助外國勢力，我點解要同你傾先？如果係咁， 同埋你香港同97前嘅時候嘅環境唔同咗嘛？以前我哋都貢獻咗5% GDP 係咪？而家好似得翻1-2嘅啫。 唔係，所以我一路堅持個立場都係咁。香港關係法裏邊咧，我覺得 conditional。香港嘅民主派咧，其實係大家都可以推動嘅，傾清楚個紅線喺邊度。如果你再有任何一個 DQ 嘅 case。大家一眾口一詞要求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我睇你田北俊、田北辰兄弟呢啲咁嘅商界，我睇你點？你仲敢唔敢係 back 呢個政府做呢啲撲街嘢？係嘛？你今次你就損害到你利益，你就處理咗你嗰啲，然後支持一個咁樣嘅衰格法例。喂，大佬呢啲人，我覺得仲賤嘅民建聯啦，其實係嘛？ 不過呢個不嬲都係自由黨。 民建聯因為佢哋共產黨養出嚟嘅， 所以冇得唔聽話， 冇得唔聽話。喂，大佬，你自由黨，你後面嗰啲商家自己利益受損嘅，哦，處理咗自己個 part 就算啦，其他嗰啲個人罪行嗰啲由得佢咯。 咪所以民建聯啲友咪好唔妥自由黨啲友咯，一路以嚟。 喂，如果俾我都唔妥啦，係嘛？OK， 你成日阿爺就揾我嚟， 冇咗香港關係法，你問我，邊啲人受損最多？一定係自由黨後面嗰啲金主。 冇錯， 所以我就話，如果今次阿 Anson Chan 過去見到呢個彭斯，見到呢個波洛西。見到這個中美關係委員會全部高層負責香港事務都見了如果你不利用這個機會去表達香港人的立場是沒有用的因為很簡單雨傘運動之後他根本怕你什麼他 係咪佢而家唯一投鼠忌器嘅就係美國。好啦，如果你話嗰條紅線講得好清楚，我成日都話如果你再有呢個 DQ， 再有任何一樣嘢踐踏一國兩制嘅嘢，包括韓國瑜呢件事都已經係啦。係咪香港人點解要繼續要呢個獨立關稅區啫？我覺得唔需要㗎喇，其實你問我要嚟做乜嘢啫？對我哋嚟講當然係會有損失嘅，一定。但係任何嘅嘢你唔可以係無痛可以爭取到返嚟㗎嘛。 嗰陣時有一句說話叫 No pain, no gain。 所以我咪話囉，你起碼要令到香港嘅商界唔可以再係 100%, 甚至係嗰啲陳建波啊、梁君彥啊、廖長江啊嗰啲咁嘅契弟企曬喺共產黨嗰邊㗎嘛。以往唔係㗎嘛。以往唔係㗎根本。 咪以往佢喺關鍵嘅問題上面，例如好似嗰陣時候 你睇下街，你喺不信任動議梁愛詩嗰陣時候硬囉。 咪走咗佢起碼都。 係啊。 係咪即係表達我嗰種不滿㗎嘛。 佢都係堅持自己立場㗎。係 啊。佢寧願唔投㗎嘛嗰邊。 係啊，佢寧願唔投，佢自己堅持自己立場㗎。到23條田北俊變節。 係啊。 係咪呢個正正就係反映到一樣嘢，就係由03年到而家香港嗰種急劇嘅改變。嗰、那個 political landscape。 嗯。 即係話香港嘅商界已經被共產黨牢牢控制住。你睇到呢個嘅逃犯條例。 阿達仔嗰本書林傑美之前講埋佢咪話其實所有喺香港各行各業裏面各個界別裏面呢已經被統戰咗㗎喇。已經甚至乎係喺老共嘅囊中物裏面唯一一樣嘢政界仲有返少少好 substantial 嘅力量呢係同老共對抗㗎。即係老共仲未能夠牢牢講得住各行各業各個專業界別基本上已經俾佢入手。 阿嫂佢唔係冇做 係 佢係做彎咗啫。 做唔到 啲黃成志啊，嗰啲 志遠 啊，湯家華啊，嗰啲點嚟先得噶？ 但係佢嗰啲越做越彎啊嘛，因為點解咧？你一走咗過去嗰邊陣營嘅人咧，基本上就攞唔到我哋啲群眾。 所以我哋仍然要保持住希望嘅，因為共產黨唔係萬能嘅。雖然佢相信佢自己萬能， 有時都會甩碌嘅佢。 有時都會有靈有師走出嚟，有時都會韓國瑜捧韓國瑜而捧殺嘅，其實係、所以咧。唔係，你一定要將佢哋嘅測試一路傳播出去，等多啲人睇得到嘅。其實 唔係，但係我講咧，近年嚟最後咩句啦？九月來佢醒咗㗎啦。你諗下當年咧，我哋每一次選舉之前咧， 佢總會搞啲嘢出嚟， 佢總係幫我哋助選嘅。例如即係好簡單嘅例子，用翻台灣嚟做啦，即係第一次李登輝當選1996年嘅總統選舉，你又派嗰啲咩戰艦啊嗰啲咁嘅嘢， 跟住導彈演習啊嘛， 咪係咯， 阿扁嗰次啊。 sorry， 是美國佬派戰艦，跟住佢就玩導彈演習咁樣。喂，咁你咪即係幫呢個民進黨，咪即係李登輝助選，大佬。 嗱，我覺得咧，佢係聰明咗嘅，獨裁者都會進化嘅。 喂，我哋嗰陣時候逢親選舉咧，佢就喺度攞六四出嚟炒。 係啊，佢會進化嘅。以前有嗰啲梁富華嗰啲喺度啊嘛，你記唔記得？係嘛？又 阿邊個 鬧主教話佢老人痴呆症嘛？ 又鬧阿邊個咧？阿馬力又話咩 黑碌個豬啊嘛？ 豬啊嗰啲咁嘅嘢， 你試下咁容易碌死人啊？攞個豬去碌下咁樣嘛？ 唔係佢總有呢啲咁嘅助選團。 唔係，但佢而家冇噶啦。佢當佢識得起用陳海欣， 係 識得起用鄭永信嗰陣時咧， 醒咗 嗰個 scenario 係唔同嘅。當佢識得起用韓國瑜呢類人嗰陣時咧，個玩法係唔同噶啦。我覺得，因為佢哋其實坦白講。你講民粹最大嘅民粹係共產黨， 不過我咁講， 因為共產黨係靠民粹起家嘅根本。 我覺得有時奸有奸處，即係你機關算盡之後咧，你以為做咗好多嘢，我好有計劃，好有部署，其實最後結果 end result 咧，唔係你想用之種咁。我覺得老共成係輸呢下嘅啫，即係唔係話佢計謀唔得，唔係話佢冇 planning， 唔係話佢冇資源，唔係話佢啲人唔醒，而係最後嘅結果就係因為你奸有奸處，玩得太盡啦。高 to 花啦，我哋所謂嘅。 咁希望係啦，咁希望人生就冇希望㗎啦。 咁咪係囉， 就等於呢個今日正總海旁浮喺度嗰個藝術家嗰個浮屍一樣㗎啦。大家有機會去睇下幾個人嘅。 好 啦，今集就差唔多啦。最後尾提醒大家，4月4號星期四啊，再講一次 ,444,4 月4號星期四 ,7 點鐘，咁我哋嘅網聚呢就喺中華遊樂會，每位呢就係450蚊，咁呢就名額30個先到先得。咁呢就大家電郵去呢個 carlunsingjai@gmail.com。咁另外我哋有兩個課程嘅，咁就係一個係呢個唐卡嘅課程，一個就係呢個星星煲，一個係4月6號開始嘅。咁四堂嘅課程。咁我哋啲資料就會喺 Facebook 裏面會即係 upload 上去，大家就可以睇到。咁亦都可以盡快報名嘅。一個就係 瑜伽和呢個重撥的治療課程，咁啊四堂嘅都係，一個就係唐卡嘅入門嘅課程，咁啊好多參加過不丹嘅朋友啊，或者有興趣對藏傳佛教嘅文化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參加嘅。咁記住啦，就名額都係有限嘅，一個精英煲啊得八個名額嘅啫。咁而唐卡課程咧就係得十個名額，咁希望大家可以盡快把握機會報名啦。都係電郵去 kalunsingjai@gmail.com。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下次揾到肥喜達上嚟啦。 好啊，call埋佢啦，臨坐監之前係嘛？ 下個星期二坐未啊？ 四月九日，未咁快。 四月幾判啊？四月九啊？ 四月九啊？ 所以係都要下個禮拜揾㗎啦。 啊，係喎，差唔多喎。 如果唔係就可能喺監獄直播㗎啦。 Sending message。 好啦，咁就今集差唔多，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㗎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鐘，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